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五，农历11月14。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9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稳步提高，人均营业收入增长 18% 以上。 纪念吴学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汪洋出席。 王沪宁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将继续审议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等八件法律案，另有七件法律案将首次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核实，2020年 GDP 现价总量10013567亿元。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曾勉励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加强自主创新，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取得新的业绩，让企业兴旺发达，为我们祖国强大和人民幸福做出更大贡献。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共1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服务供给能力全面提升，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其中，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增长 18% 以上。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根据规划，到2025年，规模以上小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0% 以上，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 10% 以上，有效发明专利数年均增长 15% 以上，推动形成100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2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10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产学研协同创新向纵深发展，中小企业创新生态不断完善。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健全政策支持体系，建立高效服务体系，完善公平竞争环境，提高融资可得性，加强合法权益保护，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形成目标、任务、工程由宏观到具体的工作链条，构建起“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框架。 截至去年末，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1.7万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的31.2%，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十四五”时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规划明确提出，围绕提高融资可得性，深入实施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工程。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林说， 综合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工具及差异化监管措施，促进形成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融资担保在中小企业贷款中的增信增险作用，组织开展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稳步推进支持创新创业领域的公司信用类债券，加大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规模。 中小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及加速转型升级。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级巡视员叶定达说，十四五时期，工信部将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促进工程，不断夯实中小企业作为数字产业化先锋力量的重要地位，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水平，推动中小企业更快、更好、更多地拥抱数字经济。 从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网络化协同、智能化升级三个方面推动企业转型，到2022年底，组织100家以上工业互联网平台 和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为10万家以上的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推动10万家中小企业业务上云，推广在线教育、协同办公、互联网医疗等在线服务覆盖面。 我国产业链体系完整丰富，分工精细，中小企业围绕产业链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产业生态，成为保持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梁志峰说，规划提出建立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目的是通过政策引导和精准服务，更好地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发展诉求，夯实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加强点层设计，为优质中小企业精准划线，也是为中小企业分层指导、分类培育、精准服务夯实一个基础。为关键特新中小企业定制专属服务包，开展专精特新万企型等活动，大力培育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加强对不同企业群体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 本台消息，纪念吴学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吴学谦同志亲属。吴学谦同志是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2、1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8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座谈会上缅怀了吴学谦同志的光辉一生，强调要学习他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守初心、不负人民的报国情怀，担当进取、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高尚品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主持座谈会。 本台消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届全国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第10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使命任务，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文艺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党的18大以来文艺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文艺工作肩负的重大使命，科学回答了事关文艺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王沪宁表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更加自觉地为时代和人民谱写新史诗，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要更加自觉地担当培根铸魂的文化使命，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生产，要更加自觉地推动文艺守正创新，提高文艺原创能力，要更加自觉地追求德艺双馨，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联作协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文艺领域行风建设。孙春兰、黄坤明出席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今天举行记者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将于12月20号到24号在北京举行。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法律案有8件，其中《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备受关注。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介绍，对近年来群众反映较多的广场舞噪声扰民、机动车轰鸣炸街扰民等问题，草案做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在街道、广场、公园这些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呀、健身这些活动呢，都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这方面的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 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 如果违反规定且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在治理机动车轰鸣炸街扰民方面规定，机动车的消声器和喇叭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处罚。据介绍，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法律案有7件，包括公司法修订草案、黑土地保护法草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黄河保护法草案等。岳仲明还透露，学前教育法、社会救助法等立法项目或将列入明年立法工作计划。 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按照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年度 GDP 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近日，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财政部财政决算和有关部门年度财务资料等，国家统计局对2020年 GDP 数据进行最终核实后显示，2020年 GDP 现价总量为101万3567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减少了24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2%， 比初步核算数下降 0.1%。 全国乡村旅游工作现场会今天在福建省龙岩市召开，发布了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名单。总台驻福建记者马宁、黄志豪报道。 会议组织了创新引领乡村旅游未来专题展示，从技术应用、产品服务、管理模式等方面呈现了乡村旅游多元创新路径。安徽省黄山市一县西地镇西地村党支部书记胡奥利。 这几年作为乡村振兴，国家对我们农村旅游相对扶持要大，包括基础设施啊、人员人才啊，相对来说这两年发展要快得多。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初具规模，发展迅速，由于出行便捷、亲近自然、人员密度低等优势，乡村旅游率先复苏并持续稳步增长，恢复态势好于国内旅游总体情况。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已经成为乡村旅游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品牌，示范引领作用初步显现。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陈峰： 我想呢，首先要挖掘资源，文化资源、自然资源进行融合的一种开发。第二呢，就是要跟进相关的支持的政策，还有呢，也有必要的金融资金的支持吧。 山西孝义煤矿透水事故救援人员今天与井下被困人员取得联系，被困人员陆续升井，截至目前已经有20名被困人员获救。总台驻山西记者贺威通报道。 来，小心走下。今天14时15分，在山西孝义煤矿透水事故救援现场，第一名被困人员升井。46分钟之后呢，第二名被困人员升井。21分钟之后啊，第三名被困人员升井。一场紧张的生命救援在这里进行。12月15号23时左右，山西省孝义市西新庄镇杜溪沟村村民涉嫌盗采煤炭，引发透水事故。事发时呢，有25人下井盗采作业，4人安全逃离深井，21人被困井下。12月16号，山西省政府启动山西省煤矿生产安全事故2级应急响应，成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制定应急救援方案，各类专业救援力量400余人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处置。武警山西省吕梁市支队参谋长李小波： 我们到达事件现场以后，首先对周边地域进行勘查，及时的派出警戒风控，维护现场的秩序。我们还担负应急救援通道的建立和维护工作，确保我们被救矿工能够及时有序的转场救援。 今天11时15分，救援人员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救援通道两侧站满了救援人员，多辆救护车抵达救援通道口，大批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 看看你的眼睛前面。 现场救援人员清理救援通道的杂物、石头，并向井下输送棉服、安全帽、食物等物资。经过近40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陆续升井。 京东第五轮寒潮继续影响我国，多地气温今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把寒潮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记者综合报道。 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今天迎来极寒天气。呼伦贝尔市气温最低达-41摄氏度，最低气温出现在根河市的乌里库马，为-44.8摄氏度。今天早晨，记者在根河市街头用肥皂水现场吹起水泡，在一瞬间就凝结成了冰泡。根河市民刘秀玲， 看看出来刚有一会儿的功夫，这眼毛上都是冰霜了，所以说非常的寒冷，能见度也是非常的低。 今天河北大部分地区气温普遍下降5到8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为有效应对寒潮天气，农业部门第一时间到设施农业点指导农户开展农作物防寒工作。河北宁晋县农业农村局蔬菜站站长郝素芳， 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寒潮，把寒潮的影响降到最低，保证蔬菜生产安全。 今天早晨，山东济南最低温度降到-9摄氏度，度过了今年下半年来最冷白天。大街上的电动摩托大军比往日少了不少。济南市民于先生， 骑着摩托车上的班，还有到了单位之后就感觉手也冻僵了，脚也冻僵了。 受冷空气影响，浙江各地降温达12摄氏度以上，随之而来的是大风天气。今天太湖湖面阵风已超过了8级。为确保湖区船舶安全，环太湖海事部门已实施环太湖联动封航，禁止船舶航行或作业。 太湖封航，禁止通行，停避风港。 今天起，福建各地气温明显下降，同时受今年第22号台风雷伊间接影响，福建省将出现一次大风降雨过程。持续低温情况下，水管和水表很容易冻住。为了确保安全供水，自来水公司正加紧给用水设施盖备。福建三明永安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科副科长关玉琴， 我们给成立了应急抢险小分队，24小时应急抢险，保障全市供水安全，做好充分的准备。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全景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跨过鸭绿江》今天在全国献映，观众们透过光影回望狼烟战火的岁月，致敬英雄，传承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征地辽宁省丹东市，志愿军老战士和家属、抗美援朝英雄部队官兵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共同观看了电影《跨过鸭绿江》。从坚守飞虎山、激战黄草岭，到血战松骨峰、寒战长津湖，电影全景展现出标志性战役和战斗的全貌，让观影的志愿军老战士们仿佛回到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志愿军老战士胡长哲， 看了以后的话呢，我感觉到啊，是我也回到过去这幅电影的呢真实的反映了当时在朝鲜战场上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怎么样打败唯帝国主义的一些心得。 150多分钟的电影让现场的观众们热血沸腾，感触良多。影片结束后，大家自发地起立鼓掌。七一勋章获得者、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的女儿孙美玲， 爸爸在那个山甘岭战役中哈，他能真的英勇杀敌哈。作为我是他的女儿，我感到相当自豪和骄傲。我应该把爸爸这个精神传统下去。 今天，天津市和平区多名军修干部及部分退役军人来到影院观看电影《跨过鸭绿江》。退役军人赵灵璞在观影后激动落泪：“ 真是不容易，这部队。所以我们就现在就觉得这支军队真的挺伟大的。” 观影后，大家纷纷到留言墙上签字，写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们的钦佩，对伟大祖国的祝福。贵阳市市民何科。 特别是长津湖、死守飞虎山那些战士，宁可含着石头当食物，也要把这一场战役给他顺利的扛过去。特别是新时代，我们也应该拿出这样的精神，去完成好各项工作，不断的前进。 2022年元旦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明天将正式开售，元旦春节客流量高峰即将来临。近期各地加强了防疫举措，目前北京、陕西、西安等多地提出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总台央广记者丁飞、车丽报道。 2022年元旦假期为2022年1月1号至1月3号，共3天。依照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12月18号，也就是明天起，旅客可购买2022年1月1号的火车票。 由于近期国内疫情呈现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特征并存的情况，目前各地严格执行防控举措，如北京要求返京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进返京。陕西西安明确，所有省外来返西安市人员需提供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连日来，河南部分地区发布公告，倡导在外务工、上学、经商民众尽量就地过年，省外到达旅客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在此前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表示， 元旦春节即将来临，疫情传播风险较大，我们需要在科学精准上下更大功夫，疫情发现一起就彻底扑灭一起，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努力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确保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节日。 浙江省、广东省广州市等地今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疫情最新情况。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介绍，浙江省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下一步要继续强化重点区域源头管控， 强化硬隔离、硬管控措施，严控聚集性活动，确保风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各项措施从严从紧落地，同时对纳入隔离管控的群众要保障好生活必需品和基本就医需求，加强人文关怀。 昨天，广州市通报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经过疾控部门持续深入流调和全基因组测序，广州市今天通报确定其感染的是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并非奥密克戎。目前广州继续开展重点人群和花都区全员核酸筛查。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 截止今日的12时，全市累计核酸采样197.42万人次，已出结果192.78万份，均为阴性，其余结果待出。已排查重点人员5.06万人，均为阴性。 今天东莞市正开展第三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目前该市共有8个中风险区。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罗霄勇表示，东莞此轮疫情感染者均在大朗镇，继发病例均在密闭空间传播感染，属于同一传播链，传播链条清晰。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6例，浙江44例，其中绍兴市40例，杭州市2例，宁波市2例，陕西5例，其中西安市4例，延安市1例，内蒙古4例，均在呼伦贝尔市，广东2例，其中广州市1例，东莞市1例，四川1例，在成都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21例，本土2例，均在陕西西安市。现有确诊病例155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5056.1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支持自助餐企业对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禁止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节目，反食品浪费列入旅游餐饮标准等。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11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万1252亿元，同比增长12.8%，比2019年同期增长6.9%，完成全年预算的96.8%。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1年12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30元和125元。 今天14时54分，在新疆乌鲁木齐达坂城区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地震对当地铁路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多趟旅客列车紧急停运。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时51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7137万6643例，累计死亡532万4969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5051万3437例，累计死亡803652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自美国12月1号报告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以来，截至16号，全美已有至少38个州报告了该毒株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报告称，奥密克戎毒株携带的基因突变可能使其传播力增强，从而逃过人们从疫苗或既往感染中获得的免疫力。17号，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的一些新冠病毒检测点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总台驻澳大利亚记者王聪。 出现拥挤的原因之一呢，是当天西南威尔士州单日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创下了历史新高，高达2213例。另外，跨州旅行仍然需要提前进行病毒检测，也是导致检测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一些接受病毒检测的民众呢，被告知等待检测结果的时间要从原来的48小时延长到72小时。 德新社16号援引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报道，德国单日新冠疫苗接种量15号创新高，达到约149.6万剂，其中将近130万剂为加强针接种。英国卫生安全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已经增至11708例。奥密克戎毒株传染数 R 值已升至3至5之间，也就是每个感染者平均传染3到5个人，而英国目前德尔塔毒株传染数 R 值为 1.1 至 1.2 之间。亚洲方面，日本群马县17号发布消息称，该县有52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30名感染者来自同生市和太田市两个同属一家企业的工厂，属于集体感染。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6号基于现有研究数据发布新冠疫苗混搭接种临时指南，强调接种疫苗仍首选使用同一厂家生产的疫苗。随着更多研究数据出炉，不排除调整混搭指南。 欧洲药品管理局16号发布公告，建议欧盟成员国在紧急情况下可使用尚未在欧盟获得授权的美国辉瑞公司新冠口服药。 西甲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内近日爆发的小型新冠疫情仍在继续扩大。16号，俱乐部确认又有5名一队球员教练感染新冠。 在通胀预期大幅上升压力下，欧洲中央银行16号宣布将如期结束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紧急资产购买计划。 日本大阪市北区商业街一栋楼房17号上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27人心肺功能停止。大阪府警方及消防部门正在对火灾原因展开调查，不排除有人故意纵火。 极端天气15号晚再次影响美国中部的多个州，强风暴扬起沙尘，引燃山火，摧毁输电线路，致1人死亡，51户家庭停电。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童林、季衍玲、姚一斌，主播泽华、张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